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的第29个年头，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1978年的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自此之后，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飞速发展。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我们要来继续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典的娱乐作品。乘坐我们的大篷车回到1979年，在这一年电影《小花》上映了，它被称为中国电影当中的迎春花。下面呢，先来欣赏李谷一带来的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绒花》。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阵阵 听到的就是影片《小花》当中的插曲《绒花》，来自于李谷一的演唱。这部影片改编自钱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原来的名字叫做《觅》，意为寻找。影片拍摄的时候很顺利，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都很敬业，真是非常有活力的年轻人在干事业的感觉。影片拍完之后，觅这个名字觉得太生涩，得改改，但是迟迟定不下新的名字。于是剧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培，刚巧钟老师家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他就提议说，不如片名就叫做小花吧，希望它是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同样在1979年，反映在农村如何推广计划生育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上映了。不过影片并没有一味的说教，而是汇集了众多幽默的元素，比方说在给孩子取名这个细节上，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 生男生女哪能怪医院呢？ 不怪医院怪谁啊？那还能？你是医院的领导吧？ 不，我是糖厂的家属，来看看你。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谢谢你，不吃。 哎，吃吧。 她是田大妈，对人可好了，您就吃吧， 吃吧。 田大妈还是厂计划生意委员会的委员呢。 妈，妈，妈， 哎，来， 哎，二叔 啊， 她是糖厂田大妈。 哦，哎，叫田大妈。 田大妈， 田大妈， 田大妈。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盼弟。 哦，盼弟。 啊，就是。 盼来一个弟弟的意思。 哦。 我叫来弟。 哦。 他叫幻弟，我叫梦弟，我还有一个大弟弟叫招弟。 这么多弟呀！啊。 哎，到头来一个弟也没捞着。 啊，你休息休息吧啊！哎，咱们走吧。让你妈好好的歇歇啊！哎，好，哎，走走吧，走吧，哎，好，哎，来，哎，好，哎，好。 妈妈再见。 你吃一点吧，不爱喝汤，你就吃点鸡肉。如今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嘛，别想不开，啊。大妹子，这几千年的旧思想，可把我们这一辈。害得不浅呐，我就是吃过大亏的。原来我是个糖厂工人，为了要个男孩，一连就生了五个，没法工作了，只好退职回家带孩子。那个时候看见别的姐妹们工作的那么带劲儿，我心里可真是羡慕啊。可我呢，只能围着锅台转。 你也生了五个女孩？ 第五个倒是个男孩。 哦，到底还是等到了。好，我也要等下去，一定能等到一个男孩。 哎，不能啊。哎，你可不能。 能，你能我也能。我就不信别人种的甘蔗是甜的，可我种的甘蔗就是苦的。 哎，大妹子，大妹子，你 这刚生的女儿，我就叫她捞弟。下一回啊，就是从云彩里也得捞回个儿子来。 听过了影片《甜蜜的事业》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在这一年还有哪些娱乐作品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1979年，有许多部喜剧影片上映，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同时也有一大批喜剧明星横空出世。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陈强、陈佩斯父子，他们第一次合作的影片就是《瞧这一家子》。在影片当中，陈佩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赋，将许多生活当中的笑料融入了电影当中。比方说，陈佩斯扮演的佳琪和朋友大阮、女友张兰去公园划船的时候掉进了水中，那个片段就会让人捧腹不已。 宁宁，别动，姑姑去给你买冰棍儿。 哎，姑姑要奶油的。 好。有奶油的吗？ 没有，那边。 小朋友， 游泳难学吗？ 容易极了，只要不紧张，很容易学会。 那我可怕淹死。 放心吧，有我呢。哎，救人可叫技术。对，得先把那被淹的人打懵。哎， 打懵？ 啊，要不然他在水里乱抓挠，俩人一块全玩完了。对了，哎呀，糟了！你怎么下去了？ 坏了，小孩掉水里了。 啊？哎呀，那。快呀，快游！啊，游啊游啊！ 快游 啊游！快游！ 我真是急死人了！ 好了，到了，到了，到了！看，下去了，下去了！哎呀，上来呀，上来呀！哎呀，上来呀！ 你倒是给我下呀！快！哎呀，你倒是给我下！你救人呐！你倒是往前游啊！ 你怎么来了？ 给我。 来。 救命啊！有小孩掉水里了！ 快走！ 快来人呐！有小孩掉水里 了！ 快人！ 宁宁，快跑！ 不要跑！ 哎呀！ 快来人呐！ 啊，大软， 大新， 我来了！ 哎呦， 大软， 大软，别 慌！哎，王宝玉，哎，大软，你别乱抓！ 快救！ 大哥大猫， 别打猫！ 大猫， 打！ 大猫，打我！ 来了，来了，来了！靠边，靠边，靠边！救生圈， 快！ 快上救生圈！快上救生圈！快！ 快救人呢！ 快！ 快！ 站起来，站起来！ 啊！ 站起来！ 不， 站起来！ 啊！ 站起来！ 救你别打猫！你还打猫！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乔这一家子》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其实在这部影片之前，陈佩斯并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部影片的主演，就算有过演出的经验，那基本上也是在影片当中扮演一个匪兵甲和匪兵乙之类的龙套角色，更别提什么喜剧表演了。但是由于《乔这一家子》当中需要一对父子，这时候导演就想起了实力派演员陈强以及他的儿子陈佩斯。果然一试戏，陈佩斯和陈强两个人都非常有喜剧感觉，合作也很默契。不过那个时候的陈佩斯头发就有点稀了，化妆师只好给他加了些头发，毕竟佳琪应该是个热爱文艺的帅小伙。至于陈强，那就更不用说了，曾经在经典的影片当中总是饰演反派的他，这次在电影《乔家一家子》当中彻底颠覆了以往的形象，改走了喜剧路线。比如他学习英语的这段戏就十分的搞笑。 贾副主任， 坐坐。又学开英语了 啊！ 你可真是大大的用功啊！ 哟，什么？您也说上了？ 什么？ 日本话呗！ 哈，别逗了。 哎，胡主任，我呀，正在翻译一本英国的纺织材料，您要感兴趣啊，我可以向您加以介绍。 啊，咱没弄大学问。 哎，您看看图也好嘛。哦，这个字儿，您认识吧？ N 开 F 实际上就是这个字儿，日本，对吧？ 没错。哎，怎么念呢？哦 ，Japan， J A P A N， Japan。 哎， 加胖，加崩， 不是您 看什么？懂吗？ 嘿嘿，凑合。 好，考考你这高中生，念这个 勾， 这个呢 尖儿。 你给我玩牌呢，念这个。还算是认识一个。再念这个。别人可没完，念这个。 这个 别留， 好像是个刀把儿。 放屁！ 哎，对了，爸爸是屁。 哎呦， 是屁是屁。 听过了影片《乔这一家子》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时期上映的其他的经典影片，比方说影片《神秘的大佛》，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动作片，而且开创了中国电影最早的商业模式，采用了当时的全明星阵容，刚一上映便引发了轰动。片中展示了乐山的美丽风光，并且宣传了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和灿烂的文化，许多的观众正是通过这部影片开始认识了和了解了乐山大佛，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下面呢，来欣赏影片《神秘的大佛》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海能和尚受了伤之后，司徒俊和郑汉就搀扶着海能和尚到了庙中，没想到此时郑汉却发出了诡异的笑声，原来他就是那个怪面人。 你笑什么？ 这真是老天有眼，菩萨保佑。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你看我是什么人？你看我是什么人？ 怪面人， 凶手。第一块石碑是谁盗走了？快把第二块石碑的秘密讲出来。 双眼可挂，佛财难得，要想知道佛财的秘密，除非一同见阎王。 海能法师，安康。 哼，刘木生，你演的戏也该收场了。 司徒先生，你不是叫刘家驹吗？可你还一直蒙在鼓里头，就是他，你的亲叔叔刘木逊，谋财害命，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刘木贤，你让他自己说吧。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快说呀！ 我是要说，我是你的亲叔叔孩子，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是军统局上校郑浩山的儿子。郑汉，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父亲杀害了我的哥哥，你挖了我的眼睛，现在又要陷害我的侄儿，畜生，我跟你拼了！我 好吧，我们彼此都清楚，你说吧，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不交出佛财的秘密，哼，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去。 孩子，当年郑汉同他父亲赶到河南少林寺，逼迫你父亲交出佛财的秘密。正好我去看望哥哥，在课堂听到他们父子的阴谋，我就告诉了哥哥，他知道情况不好，把秘密告诉我，叫我连夜逃走。就在这天夜里，他们逼死了你父亲，害了幺哥，还到处抓我呀。我怕连累你们母子，就化名给你母亲写了信，叫你们赶快逃走。后来我就隐姓埋名出了家，多少年来想完成你父亲修复大佛的遗志。孩子啊，真没想到啊，逃来逃去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手啊。叔叔，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重温经典，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1979年的国庆期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相声专辑的纪录片，这就是《笑》。或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有印象，当年这部影片可谓是家喻户晓，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相声传统的舞台形式转换为相声 TV 的形式，这在当时可算是大胆的尝试了。影片收录了当时较有影响的14个相声段子，比方说赵振铎、赵世忠的代表作品《指妈为马》。这部影片也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反映相声这一曲艺形式的影片。下面呢，来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指妈为马》来自赵振铎和赵世忠。 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点眼了劲儿都没有啊！ 怎么了？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光让老太太喝汤，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皮、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哈， 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你看他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哎， 有撤妈的吗？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你怎么撤呀？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喽。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啊、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给谁省啊？ 给你们省了， 全省给医院了。 怎么？ 住院了。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啊，这病还轻啊？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啊嗯，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谁心狠呢、啊？ 哎，咱这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嗯。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你该买点什么呀？ 买了个大网兜、哦，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哎，那老太太呢？ 老太太呀、啊嗯，在太平间里头呢， 死了。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这会儿哭妈了 你死的可太早 后悔了吧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这会儿明白晚了 我可怎么办呢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拖呀、啊、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呢，退休金呐、啊、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纪录片《笑》当中的相声《指妈为马》的精彩片段，来自赵振铎和赵世忠。当然在这一年当中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为大家所熟悉了，比方说《再见吧妈妈》，演唱这首《再见吧妈妈》的正是我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李双江。每拿到一首新歌，李双江首先第一个会唱给自己的母亲听，而母亲也总能用最纯正的眼光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要是母亲说土不土洋不洋的我听不懂，就证明这首歌他没有用心唱，没有唱出真感情。李双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给母亲唱《再见吧妈妈》这首歌，母亲听完之后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这首歌真好，别说是亲娘，就是后妈听了也会被感动的。好了，看一看时间，上半时段的旅行马上也该告一段落了，最后给您送上同样在1979年问世的经典老歌《再见吧妈妈》，来自于李双江。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去泪花，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看山茶寒暴雨风， 天堂。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陪伴着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心端已备好，部队已出发。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妈。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1980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一个家用电器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放心，绝对不会是手电筒，那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视。不过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电视机的数量还非常的稀少。如果哪家有电视，那么左邻右舍的朋友一到了傍晚，一般都会搬着小板凳到院中集合，所以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最深刻的一段记忆了。不过在早期的电视荧屏上，大家看到的多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电视连续剧，而我国出品的都是单本剧，也就是说只有一集的篇幅。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有了自己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呢？就在这一年，9集的电视连续剧《敌营18年》问世了，填补了这项空白。下面呢，我们来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共产党员江波，在卧底期间不小心送错了情报，内心非常内疚。 我做了多大的错事啊，给党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老杜啊，老杜同志培养我成为一个战士，介绍我入了党，现在我还有什么脸去见首长，去见同志们，去见亲人呢？ 组织上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特地派我来。老姜，党让我转告你，迟一天，长一智， 党是信任你的。还记得这两块手绢吗？它不但是我们爱情的信物，今后还是我们街头的凭证。 我们的小梅竹，她还好吗？ 都4岁了，还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呢。 我们舍弃了个人的许多东西，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奋斗，可是今天我送错了情报，送了假情报，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首长都受到了这样大的损失。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把赵一清同志救出来。 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有人， 是一位3后门，快走。 保重， 保重。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敌营18年》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扶林。提起大牌导演王扶林，您一定可以脱口而出他的大作《红楼梦》《三国演义》，但是却未必知道《敌营18年》也是王扶林执导的作品之一。当时中国观众最先接触到的长篇电视剧都是国外的一些译制片，像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日本励志电视剧《资三四郎》，于是中央台就拨给了王扶林10万元的制作经费。这些钱现在恐怕连一集电视剧的费用都不够。不过王扶林在接过钱的那一刹那，脑子当中却闪过了4个字：天文数字。可是在拍摄过程中，10万还是显得捉襟见肘了。由于经费少，剧组也赶不及赶制服装，江波身上的军装都是借来的，借不着裤子，就把人物的全身的镜头改成半身拍摄，领子太小系不上风纪扣，这位国民党的少将高参就只好整场戏敞着领子，帽子太小就一直拿在手中做戴帽状。饰演江波的张连文自己也感叹呀，我1米8的个儿，由于军装小袖子短，动作都不敢做大，生怕给弄裂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部风靡一时的美国电视剧啊，就是《大西洋底来的人》，戴着蛤蟆镜身穿喇叭裤的哈里森立刻成为了很多人模仿的对象。除了哈里森的形象之外，还有很多当年看起来比较科幻的场面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哈里森在进入一艘船的这个船舱之后，他会发现里面竟然出现了外星生物。 我们没有来这里之前在海洋山上居住的计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可是现在完全实现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与海洋为伴侣。麋鹿，我们现在研究到哪儿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适应在海洋中生活，制造一个能够水栖的，也就是说能在水中呼吸的人。 一个在水中呼吸的人，你认为可能吗？ 能在水里的呼吸，这个人不简单吧？ 哎，他不光只是人这么简单呢。你很聪明，如果谈到海洋科学，那我们就大大的超越他们。我们这里一切来自海洋，能量、光、空气、食物，所有的一切。谢谢。你尝尝，试试看，不会死人的。我试给你看。 浮游生物。 对了，对了，你一定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在大学里听到关于我们的事就偷渡来看看。 我只是海洋的居民。 好，很好，我们有很多地方相同。老实说，我当过船夫有20年了。我由于天资聪明，我拥有所有一切所需要的，我富有，只可惜呢，我很难和人相处。 我们在正四路线研究已经完成了 ，TM 很正常，频率传送很理想，神经元激发点在10至-20的位置上。 现在舒拔先生要观察皮肤构造的指态。 请教授介绍一下鲸鱼的情形。 舒拔先生，鲸鱼是有文化的动物，而且有一种特别的通讯系统，我们曾经用电脑分析过，翻译出他们之间的语言。舒拔先生很感兴趣。 哎呀，麦克先生懂得鲸鱼的语言，他在说什么？ 他们说要回家去。 不行，这里没有人可以回家的。 他说得很对，鲸鱼是说要回家。嗯， 我要想办法让你也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 听过了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日本励志电视剧《资三四郎》。它根据日本著名的电影巨匠黑泽明的第一部作品改编而成。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在此之前大家并没有接触过关于柔道的介绍。不过这部电视剧类似于当时的武侠电影，就连情节也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所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当时在北京播出时，正好有些地区晚上停电，为了能够让大家照常收看资三四郎，竟然在播放资三四郎时特意供电一个小时，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负责这部电视剧译制工作的是上海电视台，但是由于当时上海电视台的配音演员并不是十分充足，于是他们就向上海译制片厂外借了苏秀和毕克等优秀的配音演员，才完成了任务。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电视剧《资三四郎》决定要学习柔道时的这个精彩片段。 上车的，没事了，车夫 先生，我来送你吧，请上车。 怎么，你会拉车？ 是的，我会拉车，我和那车夫是一个车行的。 吓坏了吧？真对不起啊。 打得这么厉害，身上的钱包居然…… 自三四郎光着脚默默地在碎石子路上奔跑着，他不知疲惫，他忘记了疼痛。此刻他对车上的石野由衷的敬佩，他觉得两年的拉车生活没有白过，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辛苦你了，你的脚一定很疼吧？ 先生， 有什么事儿？ 资三四郎非常难过，会不该那么急于拜门马为师。 先生，我想等会儿拜访您，请允许。 嗨，你们这些个废物，八个打不过一个，真丢人！ 没想到师爷真厉害，不要再说了。大概你们没有说是新明活沙派的吧？ 说了。 混蛋！好啊，我非拧断师爷的胳膊不可。啊、 爸爸你 走开！ 算了吧，爸爸。那资三四郎哪儿去了？ 谁知道他哪儿去了？刚才就躲后边。 他说过什么没有？ 别管那拉车的。 不。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们说呀！ 刚才他说我们卑鄙。 他到底说了。 门马师傅，我就是刚入学的车夫 阿成，过来。 你来干嘛？师傅，我是来说明我要退学的。 你是想取回你交的五毛钱吗？ 不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退学？ 不说实话饶不了你。 你快说，你想开玩笑啊？ 不，不是开玩笑，我是…… 请等一下，你想要说什么我全都知道，就不要说了。请你千万千万不要退学呀，求求你！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我爸爸还是这儿这些人，将来都少不了你这个柔术家呀！啊，求求你！ 过去我是那样的想入学，可路不能走错，请原谅。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1980年2月20日，内地首次有了自己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的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了评选，产生了著名的15首抒情歌曲。李谷一、李光羲、李双江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尽管当时大家还并不怎么习惯用明星这样的词来称呼他们。那同样在1980年，一场由北京晚报举办的80新星音乐会成为了当年乐坛当中的一大盛事，并且这场音乐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在1980年的11期间播出，立刻引发了全国的轰动。那个时候由中国唱片社冠制的新星音乐会现场演出实况唱片当年也是一片难求。提到这场演唱会，最具代表的要算是苏小明演唱的这首歌曲《军港之夜》，它是整场演出的压轴表演。下面呢，我们再来重温这首苏小明带来的歌曲《军港之夜》。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苏小明演唱的经典老歌《军港之夜》。其实在演出前，苏小明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成为这场演出中压轴的表演的时候，更是紧张不已。在上台之前，他先去洗手间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但是没想到由于弯腰的姿势过猛，连衣裙的拉链竟然松开了。时间紧急啊，根本没有时间让他换服装了，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找来了几个别针把拉链凑合着别好。就这样，苏小明走上了舞台。结果当苏小明唱了第一句之后，观众席当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那一瞬间，苏小明找回了自信。和苏小明情况差不多的要算是郑绪岚了，在这场演出当中，他演唱的就是那首《太阳岛上》，我们一块来欣赏吧。响在耳边的正是郑绪岚带来的歌曲《太阳岛上》。当时的郑绪岚在东方歌舞团工作，已经录制了这首歌曲，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随着这首歌曲被人们所牢牢地记住了。直到80新星音乐会上，郑绪岚才知道这首歌是如此的受欢迎。当年他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演出，心中也是格外的紧张，站在舞台上甚至出现了手足无措的感觉。不过当他唱出这首《太阳岛上》的头一句之后，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郑绪岚每每 回忆当时的场景，都说自己被那掌声震撼了。在这场演唱会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第一个演唱非洲歌曲的朱明瑛。当时的朱明瑛浑身上下涂满了黑色的油彩，装扮起了非洲姑娘。她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下面呢，来欣赏朱明瑛演唱的歌曲《咿呀呀欧雷欧》。 咿呀呀欧雷欧，咿呀呀欧雷欧，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波迪卡爱那烟吧，波迪卡爱那烟吧，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咿呀呀欧雷欧，咿呀呀欧雷欧，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贝纳吉尼欧伊，贝纳吉尼欧伊妈妈，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咿呀呀欧雷欧，咿呀呀欧雷欧，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波迪卡爱那古法，波迪卡爱那古法，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咿呀呀欧雷欧，咿呀呀欧雷欧，耶拉美拉本多布鲁罗布纳姐姐。 听过了朱明瑛演唱的歌曲《呀呀欧雷欧》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朱明瑛学外语歌的故事。朱明瑛决定要学习外语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外语的她，要从最基础的字母，也是 ABCD 开始学，这谈何容易啊！而且当时朱明瑛刚刚从农村回到北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区区的40多块，她不得不常常乘坐几小时的车，到离家很远的郊区找免费或者收费低的老师辅导。许多人都说他这是自找苦吃，但是朱明瑛可不是那种听天由命之人，有了奋斗目标，他哪还在乎什么辛苦，甭管刮风下雨还是寒风酷暑，他都坚持去学习，直到掌握了3000个单词，考入了语言学院的外语进修班。为了学习唱歌，朱明瑛更是四处拜师，勤学苦练。他的确具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乐感好，模仿力强，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嗓音练出来了，更学会了许多外国歌曲。下面呢，送上朱明瑛带来的歌曲《明亮的眼睛》。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朱明瑛带来的歌曲《明亮的眼睛》。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在1980年传出的歌声。除了80新星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之外呢，吴大维、魏宝贵填词、铁原作曲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在这一年问世了。各位知道吗？这首歌曲的首唱其实并不是蒋大为，而是曲作者铁原的老战友男高音董振厚。当时董振厚听到这个旋律之后感觉很好听，他就试唱了一下，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周围的人都唱起了这首歌。不过真正要说把这首歌曲唱红的，却要算是蒋大为了。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就快结束了。经过了1979和1980年这两年之后，中国走进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又会出现哪些经典的娱乐作品呢？又会出现哪些新的现象？请您继续关注娱乐大篷车怀旧之旅推出的辉煌60年特别节目。最后为您送上这首蒋大为带来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可爱的姑娘。